我当队长。星期天一大早，少先队员过队日，全拿了大笤帚上街心公园打扫去了。小高、小华、小海还没上学，他们是幼儿园的小朋友，还没有戴红领巾，谁也不能跟着去，只好留在院子里。他们觉得怪没意思的。小刚说，我们来做游戏吧。小华说，做什么游戏呢？小海说，过队日跟哥哥他们一样。好好，小刚小华应着，都回去拿笤帚。三个小朋友拿了三把小笤帚来了，得排个队呀，可谁当队长喊口令呢？三个小朋友一起喊起来，我当队长。小刚说，我的嗓门大，喊口令最响。小华说，我的个子大，我像队长。小海说，我在幼儿园里老师叫我管过小朋友。小刚又说，你管的才几个小豆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哥哥大刚是小队长，管一个小队呢。小华说，我姐姐大华是中队长，管的人比小队还多哩。小海说，我哥哥大海是大队长，管的人数不清哩。他们一边说一边晃着笤帚，小刚的笤帚举得最高，嗓门也最大。嗨，你们俩快站好，我要喊立正了。小华和小海也举着笤帚喊，我喊立正，我喊立正，快站好。小刚用笤帚赶着小华和小海，快站好，快站好。小华和小海也用笤帚赶着小刚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三个小朋友刚才好好的，这会儿你瞪着我，我瞪着你，用笤帚戳来戳去。小刚的声音越来越响了， 停，你们像个坏蛋，哪像个队长样。 小华和小海也不让， 你像个坏蛋大王。 大人们听见吵吵嚷嚷，出来一看可生气了，笤帚是拿着玩的嘛，人家少先队员拿着笤帚去干好事儿，你们拿着笤帚是干坏事儿，好好去看看人家。说完把他们三个拉到院门外，院门对面就是街心公园，少先队员们已经打扫完了，正排着队走过来。小队长大刚走在最前面，喊着口令， 一一一二一。 小刚、小海、小华一看， 咦， 中队长大华和大队长大海全走在队伍里，老老实实当小兵哩。走到院门口，大刚喊了声 立定， 大伙儿就站住了。大刚说， 咱小队全体队员今天都干得挺好，大海抢着干重活，大华抢着干脏活，特别要表扬一下大队长、中队长，为我们做了好榜样。 小刚他们三个一听又愣了，哟，当队长的不光管喊口令，还得带头干活哩。可他们这三个小朋友尽想当队长，喊口令管人家。小刚斜眼瞧瞧小华和小海，小华和小海也斜眼瞧瞧小刚，哎呀，一个个脸上身上全是灰呀泥的，这模样叫人看了怪难为情的。这时候大刚说了声， 今天的队日过到这里，解散。 小刚忙喊， 快跑， 第一个溜回院子里。小花小海也跟着溜，他们干嘛要溜？怕让大刚、大华、大海看见哩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